要说话，只交换电话号码。长发飘呀长发飘，给我好多幻想。不能忘，我不能忘是你。哦哦哦，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没有确定害怕我自作多情。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如果可以我就不再沉默。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这种感觉该不该放在心底。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好让我觉得梦见那夜天的月光。心飞扬还没准备怎么开口来约会，电话响呀电话响，接不接好犹豫。不敢想，我不敢想是我想